诸位同学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讲八正道的第四条，正业。首先要明了这业是什么意思，怎么个讲法啊？这个字通常跟事连在一起讲啊，事业啊。说事业呢，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啊，虽有概念呢，很少人呢能够把它辨别得清楚啊。事跟业是因果的关系，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啊，所以我们通常问人：哎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在做什么事啊？造作的结果就叫做业。它包括的范围很大，起心动念叫意业，你心里在造业，言语呢口业，身体动作呢叫身业，这个地方讲的正业。身口意都包括在其中啊。前面跟我们讲正语，那是语意啊，讲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意意，特别提出来讲这个地方在总说。总说里面偏重在身体的造作啊，因为前面你看看意业说了两条，语业说了一条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正业包括身语意三业啊，因为前面也细说了，这个地方呢重点就是指身体的造作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身与意它是有连带关系的，绝不是单独的啊。纵然说话还有态度啊，有表态呀。所以这个三业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决定离不开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有一切造作都要有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这就是正。如果我们一切造作只顾到利益自己，利益家庭，利益我这个小团体，这个业是邪业，这个不正啊。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啊，今天社会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啊。今天的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， 是科技发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个社会，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。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，立刻我们从无线电广播里面都得到了，甚至于画面我们都看到了。交通的便捷呢，环绕地球一周，20多个小时啊。我在前几年，听说美国跟俄国合作在发展快速的飞机，应该在最近呢，可以生产了。这个飞机的速度比我们现在的飞机要快1倍以上。那我听说的时候，从美国这个旧金山，飞到中国上海，这横渡这个太平洋啊，只需要4个多小时。现在要飞10个小时。这个地球越来越小了，因此我们的想法。说法、做法，要以整个地球为考量，世界才会有安定，才会有和平。我一个国家好，单想我的国家，不想别人的国家。今天有很多错误观念的，与我国家有没有利益，这是个错误观念。与我国家有利益，与周边其他国家没有利益，这个有利跟无利就发生冲突，这就制造社会的争端。一不小心不谨慎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国际上的战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呢，今天地球有很多人讲地球村呢，这一点都没错啊。我们同住在这个村庄啊，这个周边这些人与我们有密切关系啊。我们要照顾自己，同样要照顾周边环境，所以考量。一定要照顾到整个地球上的众生。我们能这样想呢，这是正思维。只想到我自己利益了，这是邪见、邪思维。因此，我们所有一切的造作都要想到，给整个世界一切众生。是有利还是无利？无利的事情尚且不可以做，那有害的事情就更不可以做了。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修学纯善的心就是佛在此地说的。思想上，心地上，言语造作，无业不善。所谓善，就是与全世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有利益，不但呢，与一些人有利益。还要想到与一切动物有利益，与一切植物有利益。 乃至于与所有水土都有利益，这才叫真善，才叫纯善。你通通都顾及到了，利益一切水土，就决定不会破坏自然环境。今天人没有这个善心的，任意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，自然生态不平衡，就有许多天然灾害啊。天然灾害从哪里？绝对不是天然，人为的。天然哪有灾害呢？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怎么会给有灾害给众生呢？不可能嘛。而是人违背了自然，造成的自然灾害啊，全是人为的。那么造成自然灾害直接的原因，生意。我们思想言语不会破坏自然环境，我们这一动手那就破坏自然环境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所以人生在世，决定要选择正当的行业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事情做。一定要有事业。这个事业呢，决定是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。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都是为社会大众服务。一定要以我们服务那个对象为主，不能以我自己为主。以我自己为主，这就错了。即使我们今天选择佛教教学，选择佛教这个行业，出家嘛也是个行业，我们自己修学，我们教化众生，还是以众生为对象，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，决定不能说我喜欢哪个法门，我喜欢哪个经典，我要来宣扬这个，这错了，这就是不契机。一定要了解现在社会大众的需要，要为他们去思考，这样选择呢就正确了。一定要叫大众当前能得利益，就是现在要得利益，来生要得利益，后世要得利益，永远得利益，那这就正确的了，纯正的。现在的利益，来生不得利益，错了。佛在楞严经上常说，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。邪思设法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呢？邪思讲的现前利益，你现在能得到利益，来生呢他就不管了。这个是邪思。来生让你还搞六道，还堕三途，这不大错特错了。 啊，所以佛法是特别重视后世的利益。啊，现前得不到利益，来生得利益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现前得利益，来生得不到利益，是决定错误的。是非、善恶、真妄，要有能力辨别。啊，我们所有一切造作，记住，决定是利益大众的，啊，利益众生的，啊，这才叫正义。利益大众而能够不着相，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，那这种造作呢就又升了一级了，叫净业了，啊，比正业又提升了一层，啊，着相的是正业，立相是净业，我们要在这个里头学习啊。所以正业包括十善业道，啊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欺语，啊，意呢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我们完全落实在十善业了，这是纯正的正业。如果与十善相违背，你造的是十恶，十恶就不是正业了，叫邪业、恶业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十恶翻过来修十善呢。今天的社会，没有圣人的教诲，啊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是非善恶，啊，你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从台湾来的，啊，台湾的环境算是不错，还有一些人在提倡伦理道德，还有一些人在讲学，可是效果不彰啊。啊，昨天我跟台中徐行明先生通电话，啊，我问他台湾现在社会情形怎么样，他说非常不好，啊，常常有儿子杀父亲，父母杀儿子，兄弟残杀，啊，这个事件很多啊，啊，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，少数人在那里大声疾呼，社会大众充耳不闻， 灾难怎么能够避免？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跟同学们说，这个世界乱了，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，唯一的一条生路啊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他最后的遗言，教导我们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他离开我们十年了，十年当中，他的话应验了。特别是在现在我们所看的在社会上中国外国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乱，乱成一团。如何救自己呢？修十善业。念佛如果还造十恶业，不能往生。念佛决定要修十善业道，这样才能度自己，才能帮助别人。别人怎么做？现在讲民主，讲自由，讲开放，我们无权干涉别人，我们也无权议论别人。不如把心收回来，好好修自己，这是正确的。别人能接受，我们劝导他，不能接受，自己好好念佛，成就自己。真正发大慈悲心，往生之后啊，道家慈航，看众生什么时候，有意思回头了，再来嘛。不必着急，这是要度别人啊，要着急先度自己要紧。自己未度能度别人的，佛说无有是处，没这个道理。决定要先度自己，先帮助自己，先成就自己，然后我们再帮助别人，这样就对了，就正确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